弟兄姊妹大家好，其实我住得好近嘅咋，我有五号路嘅同姊妹嗰个位置嗰度，介乎 Francis 同埋 William 中间。咁今朝同大家讲嘅题目就系心灵归家回归神，祈祷嘅本质就系心灵归家回归神。主啊，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。诸山都未曾生出，地与世界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你是神。你使世人归于尘土，说你们世人要归回。主就是我们永恒的居所，主就是我们永远是我们的上帝，主亦都邀请我们回归于永恒。我先讲讲那个上下文先，但是这里所讲的上下文不是经文的上下文，是那个题目的上下文。祈祷的本质就是心灵归家回归神。祈祷的原因，我将祈祷有一个基本的法则浓缩了这样讲。祈祷的原因就是由灵性带动我们的一举一动，或者有时候不同的人祈祷可能是祈福免祸，并不是错，但祈祷的原因就是让我们属神的灵性去带动我们的生活。祈祷的元素就是祷告、默想、静观，元素就是不可缺少的部分。因为我是这里是一个简单的略述，或者这个元素就是祷告，就是我在说，神谁听。默想就是神在说，我想和听。静观就是当神又不讲话，我们又不讲话，相遇、相知、相看。祈祷的本质，今朝我会用诗篇九十篇一到三节来讲。而祈祷的赏赐就是我们能够认识神，认识自己。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人要必须信有神，并且相信他赏赐，寻求他面。其实已经讲了那个赏赐是什么，就是寻求他面的人，他也都 会认识到神，见到神的面，认识到神也都是认识自己。祈祷的方法，我所侧重的是主祷文，是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。因为有时有很多人讲主祷文，可能可以写一本书或者讲六堂十堂，但是主祷文是爱来祈祷的，是让我们进入到万来。当我们呼唤上主神圣之名，圣灵降临，我们领受了天粮，我们就进入万来。我这里讲的总题就是我们要藉着祈祷灵修，让我们知道听道、修道、行道是连成一线的整全和谐基督信仰。我们听道要行道，但是谁不知中间是有一个环节，有时我们会失落了的。有时我们说祈祷灵修是我们基督徒生活信仰其中最重要一项的活动，其实都不是太准确。因为祈祷灵修就是我们的信仰的基础来的。我现在就讲祈祷的本质，心灵归家回归神。诗篇第九十篇第一节说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。主就是我们永恒的居所，主自己是我们永恒的居所，是主自己。这里经文所讲的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。有时我们已经是十分之难想象有关于耶和华上帝设立这个伊甸园，在启示录讲的黄金街碧玉城，我们这个天堂，但它总算是一个时空里面的一种象征的说法，我们总算可以理解得到。但这里讲的是主自己，是我们的永恒居所，是主自己。 祂不是为我们预备一处的地方很完美，而是主自己就是我们永恒的归宿，主自己才是完美的居所。这件事是非常之难想象，不过其实我们都有体会的，我们有体会的。我们中间应该没有人呢是由石头爆出来的，个含义是什么？每一个人都是由母亲的腹中那里，那个居所我们起码有四十周的时间，我们的居所就在母亲的腹中，母亲就是我的居所。我记得我的女儿细女儿，她呢就她的记忆可以追到是岁半至两岁，我们追到五岁已经是忘记了的了。但是如果我们有记忆，我们真的曾经在母亲的腹中，母亲的腹就是我们的居所。在诗篇139篇16节说，我们未形成的体质，上主你的早已看见。传道书3章11节说，耶和华上帝将永恒，主将永恒安置在人的心里。在以弗所书1章4节，神在创立世界以先，已经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，我们就是从永恒而来的，我们就是由神的永恒而来，主就是我们永恒的居所。在旧约圣经中，居所摩罕这个字可以翻译成避难所、原居地、出生处、动物的窝居，或者有时广东话叫斗口。在路加福音第9章58节，耶稣说了，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都有窝，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即是那些狐狸、那些飞鸟都有他自己斗口的，但耶稣我们的主在地上连斗口都没有，他却亲自成为了我们永恒的居所。主啊，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，人生在世的居所会因为环境变迁而转变。我自己由2002年尾由香港移民来到加拿大，是一个很大的变迁。头那10年我迁居了7次，在 Vancouver 20街那里住了 半年，之后过来 Richmond 侍奉，我在 Buttermere 那里住了年龄，跟着在 Francis 住了2年左右，跟住在6060 Steveston 那里住了1年左右，跟住呢就在 No. 4 Road 住了4年，在 Peterson 那里住了1年，现在在这里9111 No. 5 Road 住了6年了。祈祷就是归家，心灵归家，回归神。当我们祷告呼唤上主神圣之名，我们深呼吸，吸入天父的恩典，呼出我们心中的重担软弱，我们就是回归于神。祈祷我讲的本质就是最直接的描述，这解最直接的描述就是我们心灵归家，回归神。诗篇第90篇第二节说，诸山都未曾生出，地与世界你都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。上主是创天造地，大地都从他那里而出，主自是我们永恒的上帝，至高者是众生生命的根源，超越万有，无以名状，不可言喻。至高天父 在旧约圣经藉着耶和华神圣之名晓谕世人，唯有你永远是我们的神，堪称被称为神，唯独主是我们的神，因为主是至高不可言喻。世人的心灵会对完美的事物作出投射，有时我们就称他为神的了，那些完美我们称他为神。例如财经投资界那个巴菲特，我们叫什么？股神。那就叫运动游泳界呢，在这个早几年在巴西那里呢，那个菲比斯呢，我们叫他什么？叫水神。但是唯独主你永远是神，唯独主你永远是神。我们这班在香港过来的，就听 Sam 许冠杰唱铁塔凌云唱半斤八两咁流行歌唱界呢，就叫许冠杰叫歌神。但是唯独主你永远是我们的神。在那些博彩电影界呢，周润发立起个头呢，在背脊我们认得出他就是赌神。但只有主你永远是神。有时我们在三行呢，就推那些老班就叫神级人物，华佗就 叫神级的人物。还除了有武神有食神，食神食神呢，周星驰呢扮演做那套食神，他很喜欢整蛊那些下属的，估佢唔到噶，咁佢就话：我俾你估到，我仲叫食神。而家有时我哋有啲人咧，佢做嘢真系估唔到嘅，好似阿 Donald Trump 啊，我真系估佢唔到嗰招系点样噶。但系诗篇七十二篇就十八节话：唯独耶和华系那位独行奇事嘅神，其他嘅嘢只不过系一种翻版，再翻版嚟嘅啫。独行其事的耶和华，你是以色列的神，是应当称颂的。人心的深处确实是对一份的完美有一种完美的渴求，投射到不同的领域和界别。但是唯有主你是永远是我们的神，在世上只有主耶稣能够满足我们心灵永远的渴求。当我们安息静土的时候，心灵是趋向神，投入于神，双手放下一切，思想暂别一切，那刻根本我们就没有拥有，却是想不到的满足。因为那刻我们是真知道，主啊，唯独你是神，神啊，唯独你是我的门的主。我们安静祈祷，就是投入翻，回归于神。只有主是我们永远是我们的神。主啊，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，诸山未曾生出，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。你使人归于尘土说，你们世人要归回。主是我们永远的居所，主永远是我们的上帝，主邀请我们回归永恒。你使世人归于尘土，这句说话大家应该明白，尘归尘，土归土，就是死亡的意思。按着定命，人人总有一死，但在这里他对死亡他有一个特别的称号，一个特别的说法，就叫回归。这个也是主的设计，是主的心意。你使世人归于尘土说， 你们世人要归回。我做传道牧师呢，因此呢就参加过不少的安息礼拜。我有一位的侄女，她未足一岁就离开了世界，我还跟她做这个安息礼拜。我亦都参加过在1911年之前出世的过百岁的老人家，我叫他叫清朝人的，1岁或者100岁。那个死亡可能有不同的叫法，有时死亡呢有很多不同的叫法的。我们看得电视剧多呢，就叫做 certify，咁啊，写明某某器官嘅衰竭，年幼死亡叫夭折，青年少女死亡叫香消玉殒，有为嘅中年叫做天道英才，有百年归老寿终正寝成学归西长眠羽化抵死，死得不明不白枉死，死于鸿毛，轻于鸿毛之死，重于泰山之死。即系我哋可以对呢一方面有好多种唔同嘅形容，死亡有唔同嘅形容。不论人的心在不同的处境，我们对死亡有不同的感受，我们可以叫它不同的讲法，我们大家明白的。但圣经诗篇90篇这里讲，你使世人归于尘土，说你们世人要归回，那个明明叫死亡，这里叫归回。不论我们对死亡有什么不同的感受，但是最大的安慰就是诗篇九十篇这里讲，你使人归于尘土，说你们世人要归回。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倚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。这个是罗马书11章36节，也都是罗马书的理论的篇幅的最后一句。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步向死亡，但是我可以藉着祈祷遇上天恩降来世的权能。祈祷就是遇上天恩降来世的权能，是上主邀请我们回归。在2012年开始，我有一个祈祷的改变，到2015年，到2014年的12月，到2015年的10月，我就藉着祈祷步入了这个灵修的轨道。可能有些人是不太明白我为什么提早退休的，不过我都很难讲得那么清楚，因为我自己内心想行另一段的道路，每一样东西都有 give and take 的。如果这个是上主给我们的呼唤，我们就要行步上一个新的人生阶段。在2012年之后，我每个礼拜都是回教会。我之前的教会呢就在Richmond Christian School 的 Elementary， 就在 Woodworth Road 那里的。那我大家都是住，大多数人都是住 Richmond。 那我在字面上有一个经历，就是一个出死入生的经历。我在5号路，我要驾车回去2号路入面的一个环街，叫 Woodworth Road， 我叫它叫永活路的 Woodworth Road。 那我5号路啦，我就要出4号路，跟住入去3号路，跟住行一段2号路，跟住入去永活之路，我就叫做出死入生行2路啦，跟住入去呢个永活之路。呢个系字面嘅说法嚟噶，我唔知道大家住呢全民嘅有冇去渔人码头，你呢边去渔人码头系咪要出死入去3号路？我就行一段2号路，跟住咧就入去行过1号路嗰边，我教会就在 Woodworth Road 的。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曾经经验过，灵性上经验过出死入生。不过有时我们经验过之后，很快就忘记了，我们就没有藉着祈祷不断去苏醒我们的心。祈祷就是心灵归家，回归神，因为神志是我们永恒的居所。我们只能够藉着祈祷，我们就体会到我们放下一切，神永远是我们的神，他不断呼唤我们，呼唤我们回归他的怀抱之中。最后我想读一段的文字，叫非凡即内在圣所， Thomas Kelly 这位1893年到1994年的弟兄，他是贵格会神秘灵修主义者，即是他的祷告，我们可以在网上看他的文章的。他都这样说，所有人的内心的深处都有非凡的圣所，那是心灵所依的圣所，是神圣的中心，是召唤的声音，叫我们得以不断的回归，永恒就在我们的心里，催逼着给时间磨蚀的生命，告知令人诧异的天命，呼唤我们回家，归回内在圣所。内心的光照亮了神的脸，又在念我们的脸上投下身影和荣光，若我们继续让其发展下去，那是激励生命的火种，是心灵内在的神光 Sakina， 内在的灵格。这个 Sakina 这个字呢，就在旧约圣经 Sakina 即是云彩降临那个字的希伯来文的转入来这个这样的说法，我们犹太人比较多认识这个字。心灵的真光之基本回应，那是内在的爱慕和愉悦、感恩和敬仰、信服和听从，内心忍所不再是扰人的工作室，而是崇拜与奉献的圣所。只要你专心仰望那位，位于你内在活存寻找着你我的，你便得到其中享受全然的灵合。让我们一起探索更深刻的秘密，更隐密的灵魂圣所，那里是真光永不熄灭，是永恒之火，神圣启示的活泉源在那里永流不息，它时时刻刻日复一日持续变更转变变更新。这里要督促建立的是我们内在的操练和一种的习惯，是我们存在深处不断的定向，一种隐密的习惯，是关乎内在的真光活出内在生命的各样方法，好使我们纵然日常生活奔波，仍不断以活在敬虔之中。这种操练是内向的定位、内向的敬拜、内向的聆听，这操练是信仰的核心。作者说，我衷心相信是那位行走于加利利一带的主的内在生命秘密，他期望每一个愿意跟从他、跟从耶稣的人都发现这种秘密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就缔造一个非凡的团契，建造内在内向的心性，日复日年复年，在操练、在倒退、在失败之间徘徊。 如果我们祈祷的向往于祈祷，去学习祈祷，我们都会知道 Thomas Cady 所讲的是什么。我们确是在日复日、年复年、在操练、在倒退、在失败之间徘徊，那内向归向神的隐密转向便会稳定下来。我都是在2015年的10月，藉着耶稣教我们的灵的祈祷，慢慢走向这个灵修的轨道。在你读经祈祷安静那一刻开始，全心全意的放下自己，让平静喜乐顺服充盈，将自己全然献给那位住在我们心中的耶稣。当我们同朋友一起散步啊、闲聊啊、开怀大笑之外，或者我们种种的活动，烧紧嘢食、去紧 night market， 种种的事物，我们要继续单纯坦率的祈祷生活。这种内在的敬拜是不可以停止的，让内心的祈祷每晚伴你入睡，并成为你每早起来首要的任务。我们都会体会到这种向来，好像诗人说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，我们藉着祈祷投入在上帝里面，在那个时刻我们被没不会再拥有，不论我银行有几多个数字，或者我有几多间屋，都同我哋嗰刻无关嘅。当我哋祈祷嘅时候，但呢种祈祷系日复日、年复年，响操练、响倒退、响失败之间徘徊。呢种翻到佢内心嘅祷告，就会稳定落嚟。 多谢杨牧师的信息。